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六十四，汉纪五十六，孝献皇帝己。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，日有食之。曹操救古于安民，以袁绍心魄，欲以其剑击刘表。荀彧曰：绍既心败，其众离心，宜乘其困，遂定之。而欲远失江汉，若绍收其余境，乘虚以出人后，则攻势去矣。操乃止。夏四月，操扬兵河上，击袁绍仓亭军，破之。秋九月，操还许。操自击刘备于汝南，备奔刘表，公都等皆散。表闻备至，自出交营，以上宾礼待之，诣其兵，使屯新野。备在荆州数年，常与表作起至策，慨然流涕。表怪问备，备曰：平常身不离鞍，臂肉皆消，今不复骑，臂里肉生，日月如流，老将至矣，而功业不见，是以悲耳。曹操遣夏侯渊、张辽为昌西于东海，数月粮尽，亦引军还。辽谓渊曰：数日以来，每行诸围，西者瞩目视辽，有其射使更西，此必西冀犹豫，故不力战。辽欲挑于羽，倘可诱也。乃使谓西曰：公有命，使辽传之。西果下与辽语。辽谓说操神武，方以德怀四方，先父者受大赏。西乃许降。辽遂单身上三公山，入西家，拜妻子。西欢喜，随辽议操。操遣西还。赵维为刘璋于成都，东周人恐见诛灭，相与力战。维遂败退，追至江州，杀之。庞熙据潜力，长期宣旨于其父汉昌令基，所从兵。基曰：郡河不屈，本不为乱，纵有单于，要在进城，若遂怀意志，不敢闻命。熙更使其说之。基曰：我受穆恩，当为尽节，君为郡吏，自宜效力，不义之事，有死不为。息怒，使人谓基曰：不从太守，祸将及家。基曰：岳阳十子，非无父子之恩，大义然也。今虽更其以赐基，即辍之矣。昔乃后谢于张，张擢基为江阳太守。朝廷闻益州乱，以武官中郎将牛胆为益州刺史，征张为卿，不至。张鲁以诡道教民，使病者自守其过，谓之情导，实无益于治病。然小人昏愚，竟共事之，犯法者三元，然后乃行刑，不治长吏，皆以祭酒为治。民宜便乐之。刘仪既在其地者，不敢不奉其道。后遂袭取八郡，朝廷力不能争，遂就重鲁为镇民中郎将，领汉宁太守，统贡献而已。 民有地中得玉印者，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。公曹巴西严普谏曰：汉川之民户出十万，财富土沃，四面险固，上匡天子则为桓文，次及窦荣，不失富贵。今长治蜀治，士卒斩断，不凡于王，愿且不称，勿为祸先。鲁从之。七年春正月，曹操军桥，遂至郡夷，至睢阳渠。前时以太牢似桥悬，进军官渡。袁绍自军败，残愤，发病呕血。下五月，薨。初，绍有三子：谭、奚、尚。绍后妻刘氏爱上，硕称于绍。绍欲以为后，而未显言之。乃以谭继兄后，初为青州刺史。居绍谏曰：世称万人逐兔，一人获之，贪者息之，分定故也。谭长子当为嗣，而赤使居外，获其实此矣。绍曰：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，以试其能。于是以钟子期为幽州刺史，外甥高干为兵州刺史。庞纪沈佩素为谭所及，新平郭图皆附于谭，而与佩纪有隙。及少薨，众以谭长，欲立之。佩等恐谭立而平等为害，遂缴少一命，奉上为嗣。谭至不得立，自称车骑将军，屯黎阳。上少与之兵，而使庞纪随之。谭求一兵，沈佩等又亦不与，谭怒，杀庞纪。秋九月，曹操渡河攻谭，谭告急于上。上留沈佩守夜，自将助谭，与操相聚，连战，谭上硕败，退而固守。上前所至河东太守郭元与高干、匈奴南单于共攻河东，发使与关中诸将马腾等联兵，腾等因许之。元所经城邑皆下。河东郡吏贾逵守将，元攻之急，城将溃。父老与元曰：不害魁乃降，元许之。元欲使魁为将，以兵截之，魁不动。左右引魁使叩头，魁斥之曰：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？元怒，将斩之，或伏其上以救之。将吏民闻将杀魁，皆诚诚呼曰：父曰杀我贤君，宁惧死耳。乃囚于壶关，着土窖中，盖以车轮。魁谓守者曰：此剑无剑而耶？而使义士死此中乎？有助攻道者，视闻其言，乃夜往。道引出魁，折谢遣去，不与其姓名。曹操使司隶校尉钟繇为南单于于平阳，未拔而救至。繇使新封令冯异、张济睡马腾，未言利害，腾疑未决。傅干说腾曰：古人有言，顺德者昌，逆德者亡。曹公奉天子诛暴乱，法明政治，上下用命， 可谓顺道矣。袁氏视其强大，背弃王命，屈胡虏以凌中国，可谓逆德矣。今将军既事有道，因怀两端，欲以坐观成败，吾恐成败既定，奉辞则罪，将军先为诸首矣。于是腾惧，干因曰：智者转祸为福，今曹公与袁氏相持，而高干郭元合攻河东，曹公虽有万全之计，不能尽河东之不危也。将军诚能引兵讨袁，内外击之，其势必举，是将军一举，断袁氏之臂，解一方之急。曹公必重得将军，将军功名无与比矣。腾乃遣子超将兵万余人与姚会。初，诸将以郭元众胜，与士平阳去。中繇曰：袁氏方强，袁之来，关中阴雨之通，所以未息叛者，故无威名故耳。若弃而去，视之以弱，所在之民谁非寇仇？纵无欲归，其得志乎？此为未战先自败也。且袁刚必好胜，必亦无君。若渡汾为营，及其未既击之，可大克也。袁至，果境前渡汾，众止之，不从。济水未半，姚击大破之。战罢，众人皆言袁死而不得其首，袁姚之生也。晚后，马超校尉南安庞德于涧中出一头，姚见之而哭，得谢姚。姚曰：袁虽我生，乃国贼也，卿何谢之有？南单于遂降。刘表使刘备北侵，至涉，曹操遣夏侯惇、于禁等拒之，备一旦稍屯去，敦等追之。皮将军巨鹿李典曰：贼无故退，宜必有伏，南道狭窄，草木深，不可追也。敦等不听，使典留守而追之，果入伏里，兵大败。典往救之，备乃退。曹操下书则孙权任子，权召群僚会议，张昭、秦松等犹豫不决。权引周瑜以吴夫人前定义，瑜曰：昔楚国初封，不满百里之地，祭祀贤能，广土开境，遂据泾阳，传业延作900余年。今将军常父兄于兹，减六郡之众，兵精粮多，将士用命，筑山为铜，竹海为盐，境内富饶，人不思乱，有何逼迫而欲送至？至一入，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，与相首尾，则命诏不得不往，如此便见智于人也。即不过一侯印，仆从10余人，车数乘，马数匹，其与南面称孤同哉？不如务遣，徐观其变。若曹氏能率意以正天下，将军视之未晚；若图为暴乱，彼自王之不暇，焉能害人？吴夫人曰：公瑾亦是也。公瑾与伯服同年，小一月耳，我视之如子也，汝其兄视之。遂不送至。 八年春二月，曹操攻黎阳，与袁谭袁尚战于城下，谭尚败走还邺。夏四月，操追至邺，收其麦。诸将欲乘胜遂攻之，郭嘉曰：“袁绍爱此二子，莫势利也。今权力相谋，各有党羽，急之则相保，缓之则争心生，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变，变成而后击之，可一举定也。”操曰：“善。”五月，操还许，留其将贾信屯黎阳。谭谓上曰：“我铠甲不精，故前为曹操所败。今操军退，人怀归至，及其未济，出兵掩之，可令大溃，此策不可失也。”上疑之，既不义兵，又不义甲。谭大怒。郭图心平，因为谭曰：“使先公出将军为兄后者，皆沈佩之谋也。”谭遂引兵攻上，战于门外。谭败，引兵还南皮。别驾北海王休，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谭。谭欲更还攻上，休曰：“兄弟者，左右手也。辟人将斗而断其右手，曰我必胜，其可乎？夫弃兄弟而不亲，天下其谁亲之？彼谗人离间骨肉，以求一朝之利，远色耳勿听也。若斩佞臣数人，互相亲睦，以御四方，可横行于天下。”谭不从。谭将刘询起兵踏阴以叛谭，诸城皆应之。谭叹曰：“今举州皆叛，岂孤之不得也？”王休曰：“东莱太守管统虽在海表，此人不反，必来。好十余日，同果弃其妻子来赴谭，妻子为贼所杀。谭更以统为乐安太守。”秋八月，操击刘表，军于西平。袁尚自将攻袁谭，大破之。谭奔平原，应城固守，尚为之急。谭遣新平帝皮诣曹操请救。刘表以书见谭曰：“君子为难不是仇国，交绝不出恶声，况忘先人之仇，弃亲戚之好，而为万世之戒，以同盟之耻哉？若冀州有不替之傲，人君将降至汝身，以济世为务，事定之后，使天下平其曲直，不亦为高义也？”又与尚书曰：“金木水火以刚柔相济，然后克得其和，能为民用。青州天性峭急，迷于曲直，人君度数宏广，绰然有余，当以大包小，以优容劣，先除曹操，以足先公之恨，事定之后，乃易屈指之计，不亦善乎？若迷而不返，则狐疑将有讥诮之言，况我同盟，复能戮力为君之义哉？此韩卢东郭自困于前，而以田府之祸者也。”谭尚皆不从。辛毗至西平见曹操，至谭邑，群下多以为刘表强，宜先平之。 谈上不足忧也。荀攸曰：天下方有事，而刘表作保江汉之间，其无四方之志可知矣。袁氏据四周之地，带甲数十万，少以宽厚得众心，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，则天下之难未息也。今兄弟构恶，其势不两全，若有所病，则立专，立专则难图也。及其乱而取之，天下定矣，此时不可失也。操从之。后数日，草更欲先平荆州，使谭尚自相避。辛毗望操色，知有变，以谕郭嘉。嘉白操，操谓毗曰：谭必可信，尚必可克否？毗对曰：明公无问信与诈也，直当论其事耳。袁氏本兄弟相伐，非为他人能见其奸，乃为天下可定于己也。今一旦求救于明公，此可知也。贤辅见险思困而不能取，此力竭也。兵革败于外，谋臣诛于内，兄弟缠系，国分为二，连年战伐，借胄生积师，加以汉皇积谨并真，天灾应于上，人事困于下，民无余志，皆至土崩瓦解，此乃天亡上之时也。今往功业，上不还旧，即不能自守，还旧即谭种其后，以明公之威应困穷之敌，及疲弊之寇，无以迅风之振秋叶矣。天以上与明公，明公不取而伐荆州，荆州丰乐，国未有信。仲回有言：取乱武王，方今二袁不务远略而内相图，可谓乱矣。居者无食，行者无粮，可谓亡矣。朝不谋夕，民命米计，而不随之，欲待他年，他年或登，有自知亡而改修厥德，失所以用兵之要矣。仅因其请救而辅之，利莫大焉。且四方之寇莫大于河北，河北平，则六军胜而天下振矣。操曰：善。乃许谭平。冬十月，操至黎阳，上闻操渡河，乃是平原还业。上将吕旷、高翔叛归曹操，谭父因刻将军印以假旷降。操之谭诈，乃为子整聘谭女以安之，引军而还。孙权西伐黄祖，破其周军，围城未克，而山寇复动，权还过豫章，使征虏中郎将吕范平鄱阳，会稽荡寇中郎将程普讨乐安，建昌都尉太史慈领海昏，以别部司马黄盖、韩当、周泰、吕蒙等守巨县令长，讨山越，西平之。建安、汉兴、南平民作乱，聚众各万余人。权使南部都尉会稽贺齐进讨，皆平之，复立县邑，料出兵万人，拜其平东校尉。九年春正月，曹操济河，扼淇水入白沟，以通粮道。二月，袁尚复攻袁谭于平原， 刘琦将沈佩苏友守夜，曹操进军至环水，苏友欲为内应，谋泄出奔操。操进至夜，为土山地道以攻之。上武安长尹凯屯茅城，以通上党粮道。下四月，操留曹洪攻夜，自将击凯，破之而还。又击上将居胡于邯郸，拔之。益阳令韩范、社长梁琦皆举献降。徐晃言于操曰：“二元未破，诸城未下者，轻耳而听，宜经赏二县以示诸城。”操从之。范琦皆赐爵关内侯。黑山贼帅张燕遣使求助，操拜平北将军。五月，操回土山地道，凿堑围城，周回四十里，出令遣士若可越。沛望见，笑之，不出征力。操一夜峻之，广深二丈，引漳水以灌之，城中饿死者过半。秋七月，上将兵万余人还旧业，未到，欲令沈佩之外动之，先使主簿巨鹿李福入城。福着问事帐，系着马鞭，自着平上泽，降三骑，头目亦腋下，自称都督，立北为巡表而东，步步喝责守为将士，随轻重行其伐。遂立操营前，至南围，当张门。复责怒守围者，收复之，因开其围，驰到城下，呼城上人。城上人以绳引，福得入。沛等见福，悲喜，鼓噪称万岁。守围者以状文，操笑曰：“此非图得入也，方且复出。”福之外围一急，不可复冒，乃请沛悉出城中老弱以绳鼓。夜简别数千人，皆使持白帆，从三门并出降。福副将三骑作降人符，随备夜出，突围得去。上兵既至，诸将皆以为此归师，人自为战，不如避之。操曰：“上从大道来，当避之，若寻西山来者，此成擒耳。”上果寻西山来，东至阳平亭，去夜十七里，临赣水为营。夜举火以示城中，城中亦举火相应。沛出兵城北，欲与上对决围，操逆击之，败还。上亦破走，以曲张为营，操遂围之。为何上惧，遣使求降，操不听，为之一急。上夜遁，保岐山，操复进围之。上将马延、张仪等临阵降，众大溃，上奔中山。晋收其辎重，得上印绶、节钺及衣物，以示城中。城中崩沮。沈佩令士卒曰：“坚守死战，操军疲矣，幽州方至，何忧无主？”操出行围，沛伏弩射之，击中。沛兄子荣为东门校尉。八月，戊寅，荣夜开门纳操兵，沛拒战城中，操兵生获之。新平家系夜狱， 心疲驰往，欲解之，以西为沛所杀。操兵复沛一帐下，疲逆以马鞭击其头，骂之曰：“奴，汝今日真死矣。”沛故曰：“狗辈，正有汝曹破我冀州，恨不得杀汝也，且汝今日能杀生我耶？”有请操引荐，谓沛曰：“囊日孤之行为，何弩之多也？”沛曰：“犹恨其少。”操曰：“请忠于袁氏，以自不得不耳，亦欲活之。”沛意气壮烈，终无恼辞，而辛毗等嚎哭不已，遂斩之。冀州人张子谦先降，素与沛不善，笑谓沛曰：“正南清静何如我？”沛厉声曰：“汝为降虏，沈沛为忠臣，虽死岂陷汝生也？”临行刑，斥持兵者令北向，曰：“我军在北也。”操乃吝似少牧，哭之流涕，慰劳少妻，还其家人宝物，赐杂赃序，领祀之。初，袁绍与操共起兵，绍问操曰：“若事不急，则方面何所可惧？”操曰：“足下意以为何如？”绍曰：“吾南据河，北阻燕代，兼戎狄之众，南向以争天下，庶可以济乎？”操曰：“吾任天下以智力，以道御之，无所不可。”九月，绍以操领冀州牧，操让还兖州。初，袁尚遣从事安平千招至上党督军粮，未还，上走中山，招税高干以兵州迎上，并立官变，干不从，招乃东议曹操，操复以为冀州从事，又必崔琰为别驾。操谓琰曰：“足按户籍，可得30万众，故为大州也。”琰对曰：“今九州弗列，二袁兄弟亲寻干戈，冀方征戍，破谷原也。未闻王师存问风俗，救其涂炭，而教计甲兵，唯此为先，思其比州侍女所望于民工哉？”操改容谢之。许攸事功骄慢，常于众座呼操小字曰：“某甲，卿非我，不得冀州也。”操笑曰：“汝言是也。”然内不乐，后竟杀之。冬十月，有兴备于东井，高干以兵州降，操复以干为兵州刺史。曹操之为业也，袁谭复备之，略取甘陵、安平、渤海、河间，攻袁尚于中山，尚败走固安，从袁熙，谭吸收其众，还屯龙凑。操与谭书，则以赴约，与之绝婚，女还，然后进讨。十二月，操军祁门，谭拔平原，走保南皮，临清河而屯。操入平原，略定诸县。曹操表公孙度为武威将军，封永宁乡侯。度曰：“我望辽东，何永宁也？藏印绶于武库， 是岁杜卒，子康嗣位，以永宁乡侯封其弟公。操以千招，常为袁氏领乌桓，遣一柳城抚慰乌桓。执翘王言五千计欲助袁谭。又公孙康遣使韩中假翘王单于印绶。翘王大会群长，忠义在座。翘王问昭，喜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为单于，今曹公复言当更白天子假我真单于。辽东复持印绶来，如此谁当为政？昭答曰：昔袁公承制得有所败甲，中间为错天子命，曹公代之，言当白天子更假真单于。辽东下郡何得擅称败甲也？中曰：我辽东在沧海之东，拥兵百余万，又有伏于会墨之用，当今之事强者为右，曹操何得独为是也？昭喝中曰：曹公允公明哲，义待天子，伐叛扶柔，宁静四海，汝君臣顽淫，今世贤远被为亡命，欲善败甲，舞弄神器，方当屠戮，何敢慢意救毁大人？便捉中头顿柱，拔刀欲斩之。翘王惊怖，图显报招，以旧请中，左右失色。昭乃还坐，为翘王等说成败之效，福祸所归，皆下席跪伏，敬受敕教。便辞辽东之使，罢所言计。丹阳大都督归览，郡丞戴元杀太守孙毅，将军孙和屯京城，持父晚陵，览元复杀之。遣人迎扬州刺史刘馥，令往溧阳，以丹阳应之。览入居军府中，欲逼取一妻徐氏。徐氏待之曰：岂须会日设计除服，然后听命。览许之。徐氏前使所亲，欲意亲近旧将孙高、傅英等与共图览，高应涕泣许诺。密呼义时侍养者二十余人与蒙氏合谋，到会日设祭，徐氏哭泣尽哀，毕乃除服，熏香沐浴，言笑欢悦，大小凄怆，怪其如此。览密搀无复一意。徐氏呼高英至户内，使人召览入。徐氏出户拜览，事得一拜，徐大呼：二军可起。高英俱出，共杀览，余人即就外杀袁。徐氏乃还崔迭，奉览袁首以祭义墓，举军震骇。孙权闻乱，从交丘还，至丹阳，喜族诸览袁余党，擢高英为衙门，其余赏赐有赐。何子韶年十七，收合余众屯京城。权引军归吴，夜至京城下营，是攻京之，兵皆长城，传檄背景，欢声动地，颇涉外人。权使小玉乃止，明日见韶，拜成列校尉，统合部曲。十年春正月，曹操攻南皮， 袁谭出战，士卒多死。操欲缓之，一郎曹纯曰：“今玄师深入，难以持久。若进不能克，退必丧威。”乃自执府谷以率攻者，遂克之。谭出走，追斩之。李福自称冀州主簿，求见操曰：“今城中强弱相凌，人心扰乱，以为一令心降，为内所识信者宣传明教。”操即使符往入城，告谕吏民，使各安故业，不得相亲，城中乃安。操于是斩郭图等及其妻子。袁谭使王修运粮于乐安，闻谭疾，将所领兵往赴之，至高密，闻谭死，下马嚎哭曰：“吾君焉归？”遂诣曹操，起收葬谭师。操许之。副使修还乐安，督军粮。谭所部诸城皆服，唯乐安太守管统不下。操命修取同守，修以统亡国忠臣，解其父，使一操。操悦而赦之，必修为司空院。郭嘉税操多必轻骑幽兵名士以为院属，使人心归附。操从之。官渡之战，袁绍使陈琳为袭书，属操罪恶，连及家事及其仇敌。及袁氏败，临归操。操曰：“请西魏本出遗书，但可罪状孤身，何乃上级父祖耶？”临谢罪，操释之，时与陈留阮语俱管济事。先是渔阳王松据涿郡，郡人刘放税松以地归操，操必放，参司空军事。袁熙为其将交处张南所攻，与上俱奔辽西乌桓。楚自号幽州刺史，驱率诸郡太守令长备援向曹，陈兵数万，杀白马而盟，令曰：“敢为者斩。”众莫敢仰视，各以刺杀。别驾代郡韩衡曰：“吾守袁公父子厚恩，今其破亡，志不能救，永不能死，余亦缺矣。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为也。”一座魏恒失色。处曰：“夫举大事，当立大义，事之既否，不待一人，可足恒志以立事君，乃舍之。”处等遂降曹操，皆封为列侯。夏四月，黑山贼帅张燕率其众十余万降，封安国亭侯。故安赵独、霍奴等杀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，三郡乌桓攻鲜鱼府与广平。秋八月，操讨独等，斩之，乃渡潞水救广平，乌桓走出塞。冬十月，高干闻操讨乌桓，复以兵州叛，执上党太守，举兵守湖关口。操遣其将跃进李典击之，河内张成众万余人寇小缅间，弘农张衍起兵以应之。河东太守王毅被征，郡院魏固及中郎将范先等以私立校尉钟繇，请留之，繇不许。 故等外以请义为名，而内实与高干通谋。曹操谓荀彧曰：“关西诸将外服内二，张成寇乱小免，南通刘表，故等因之，将为深害。当今河东，天下之要地也，君为我举贤才以振之。”彧曰：“西平太守京兆杜基，勇足以当难，智足以应变。操乃以基为河东太守，钟繇促王毅交付，亦配印绶，竟从河北一许自归。魏固等使兵数千人绝陕津，渡机至，数月不得渡。操遣夏侯惇讨固等，未至，机曰：‘河东有三万户，非皆欲为乱也。今兵迫之急，欲为善者无主，必惧而听于固。固等事专，讨之不胜，为难未已；讨之而胜，是残一郡之民也。且固等为险绝亡命，外以请固军为名，必不害新军。吾单车直往，出其不意，故为人多计而无断，必委受吾。吾得居郡一月，以计迷之，足矣。’遂轨道从窦津渡。范先欲杀鸡以威众，且关鸡去救，于门下斩杀主簿以下30余人，鸡举动自若。于是故曰：‘杀之无损，徒有恶名，且置之在我。’遂奉之。鸡谓故先曰：‘魏范河东之望也，吾养成而已。然君臣有定义，成败同之，大事当共平议。以故为都督，行成事，领公曹，将校立兵3000余人，皆范先督之。故等喜，虽杨氏基不以为意。故欲大发兵，即患之。遂故曰：‘今大发兵，众情必扰，不如徐以资募兵。’故以为然，从之，得兵甚少。即又欲故等曰：‘人情故佳，诸将愿使可分遣休息，即缓召之不难。’故等勿逆众心，又从之。于是善人在外，因为己缘，恶人分散，各还其家。会白济公东原，高干入霍泽，击之诸县附己，乃出。单将数十骑，赴坚壁而守之，利民多举城筑基者，彼数十日得4000余人。故等与高干、张成共攻击，不下，略诸县无所得。曹操使一郎张济西征关中诸将马腾等，皆引兵会稽城等，破之，斩顾严等首，其余党羽皆射之。于是渡机至河东，务重宽惠，民有辞颂，即魏臣义礼，遣归帝思之，父老皆自相责怒，不敢颂，劝耕桑，刻畜牧，百姓家家封食，然后兴学校，举孝悌，修容事，讲武备，河东遂安。积在河东16年，常为天下罪。秘书监侍中荀悦作深谏5篇，奏之。悦爽之兄子也。 时正在曹氏天子公己，越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，故作誓书。其大略曰：为政之术，先秉四患，乃崇五政，伪乱俗，思坏法，放越轨，奢败制，四者不除，则政莫由行矣。是谓四患：兴农桑以养其生，审好恶以正其俗，宣文教以彰其化，立武备以秉其威，明赏罚以统其法，是谓五政。人不畏死，不可惧以罪；人不乐生，不可劝以善。故在上者，先丰民财以定其志，是谓养生。善恶要乎公罪，毁誉效于准验。听言则事，举明察实，无或诈伪以当众心，故俗无奸怪，民无淫风，是谓正俗。荣辱者，赏罚之精华也。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，化其情也；治故鞭扑以加小人，化其行也。若教化之废，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欲，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徒，是谓彰化。在上者必有五备以戒不虞，安居则继之内政，有事则用之军旅，是谓秉威。赏罚政之秉也，人主不妄赏，非爱其才也。赏妄行，则善不劝矣；不妄罚，非矜其人也。罚妄行，则恶不成矣；赏不劝，谓之止善；罚不成，谓之纵恶。在上者，能不止下为善，不纵下为恶，则国法立矣，是谓同法。四患既独，五政又立，行之以成，守之以固，简而不殆，疏而不失，垂拱揖让而海内平矣。